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在巴黎的冷建国。 时隔一个月我们终于更新了。 我们要不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们为什么消失了一个月？ 就是放暑假。其实一开始是因为志奇和建国去日本度假了， 对 对吧、然后度假了我们就想说可以放一周左右的假，然后呢在他们回来之后，我跟志奇就接到了我们之前翻译的书即将下印的消息，我们俩就进入了紧锣密鼓的校对流程。 对， 就基本上除了吃喝拉撒之外都在对着电脑、然后我们节目就停摆了。 对，就实在做不出节目来。 就是要跟大家说声抱歉，然后我们就是现在我们回归了。 就是后面我们会慢慢回到一个正常的更新的节奏。 对，是的。然后我们也在策划一些想做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主题和有趣的东西。对，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呢，大家刚刚也听到了建国说他在巴黎，你要不要给大家解释一下你为什么身在巴黎？ 我记得是四月底的时候 Nike 联系到了我们，然后希望跟我们合作一个他们将在六月份举办的一个挑战世界纪录，然后挑战人类纪录的一个活动，也就是由肯尼亚女性运动员费斯基普耶贡，然后他会请这位31岁的肯尼亚名将来挑战一个纪录，就是把1英里跑跑进4分钟。在目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女性可以实现这一壮举。那我们其实前期做了一期随机信箱，相当于是这个 Breaking Fall 的活动的一个预热。那这一次呢 Nike 就邀请我们来到巴黎见证这个挑战的现场，然后作为这个本节目唯一一个，也不能说唯一一个，就是说跑得最多的这个人，我就有幸获得了这个机会。在志奇跟视野忙于翻译校对的时候，我就是在准备巴黎的行程。然后昨天其实也是见证了这个基普耶贡挑战的一个成就。我知道国内其实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个全球直播的一个链接看了这个直播，其实挑战结果是失败了，但是呢怎么说，我想在最开始在介绍基普耶贡这个人的个人成就之前，跟大家分享观看这样一场现场挑战的感受。因为我们大概是在5点钟来到体育场，他是在巴黎时间8:00几开始的挑战，然后在5点钟的时候就有同行的媒体朋友已经说手心出汗，心率到了100多。就是当你到了体育场，当你看到场地看到跑道的时候，人真的会变得不一样。就即使我们其实都没有场地跑的这个经验，然后但是你看到夏洛蒂体育场被装扮成基普耶贡最喜欢的这个紫色的时候，你还是非常的激动。然后在他挑战失败的第一刻，我也在群里跟两位分享了这个结局。我会觉得这个挑战失败在第二天来看其实是一个更好的结果。就如果他顺利的挑战成功了，跟那个计时牌合影了，然后大家献花欢呼，是一个意料之中的叙事，是一个我们一直以来看到的好像竞技体育结果最重要的一个叙事。但昨天在赛场上，我觉得我感受到了一种更复杂的氛围，尤其是当他跑完这4英里，其实是竭尽全力全程都在用冲刺跑的速度来跑这1英里之后，来完成4圈之后，他倒在地上，然后跪在地上，身上披上了肯尼亚的国旗，他在地上趴了很长时间才起来。就我们其实都在揣摩那一刻他的感受，是疲劳吗？然后是遗憾吗？还是因为他创造了新的女子1英里跑的世界纪录而感到激动呢？在那个过程中我也流泪了。我就觉得可能在那个挑战失败的时候，你更能理解他在之前不断的强调 dare to try 这句话的一个分量，就是我敢于去做这样一个挑战，我明明知道它是很难的，但是我敢于去做，并且我敢于向全世界直播这样一次挑战的失败，其实是在鼓励更多人去面对更艰难的事情吧，不光是在赛道上。 所以昨天应该也是建国第一次在体育场内看任何一场田径比赛吧？ 是的，我其实这两年在电视上看了非常多钻石联赛的比赛，基本就是跟我看网球的历史差不多长，然后所以我也看到了基普耶贡前些年不断的在钻石联赛上打破世界纪录，然后获得奖牌这样一个成就。但跟昨天在现场来见证这样一个，他甚至不是一个比赛，因为他没有对手，跟见证这样一个现场感受非常的不一样。 那要不要先跟我们的听众介绍一下这位传奇的女性跑者之前有过哪些非常瞩目的成绩，以及为什么会来参与这样一项挑战？ 好的，我觉得基普耶贡可能今年对中国听众、对中国朋友来说不是那么陌生，是因为他四月份刚刚来了厦门的钻石联赛，参加了女子1000米的比赛，并且以2分29秒21的成绩夺冠了。然后这个成绩距离1000米的女子世界纪录仅差0.23秒。然后他在那一场赛后其实也接受了很多中国媒体的采访。他说这个是他新赛季的一个热身，想要看看自己究竟能跑多快。那当时其实世界上的媒体已经知道他要进行这个 Breaking Four 的挑战了，然后当时他这个成绩也是非常令人欣喜，因为他跑1公里1000米的这个配速非常接近他要破四的一个配速，所以那一次比赛也被认为是一次非正式的试跑，是一次他 Breaking Four 之前的热身。基普耶贡首先是奥运会3枚1500米的金牌得主，然后同时他也保持着3项世界纪录，包括1500米，然后1英里跑和5000米跑。那他距离其实女子1000米的比赛也仅差0.23秒就可以破这个记录了。虽然1000米其实是一个非奥项目，就是奥运会里并没有1000米的这样一个距离。基普耶贡是在2023年的钻石联赛佛罗伦萨站，以3分49秒11打破了1500米的世界纪录，然后在巴黎站以14分05秒20打破了女子5000米的纪录，然后又在摩纳哥站以4分07秒64的成绩夺冠，打破了女子1英里的世界纪录，然后这也使她成为了来挑战这个1英里破四的最佳的人选，因为她已经是最靠近四这个门槛的女运动员了。所以可能全世界人都觉得如果有一个女性可以先跑进4分钟大关，那就非她莫属。 我记得最初我们在策划这期节目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如何跟听众介绍1英里是一个怎样的挑战，以及1英里跑对于中国的可能普通的跑者包括我们的听众来说都是一个很陌生的一个距离。为什么要跑1英里，以及1英里在跑步的历史上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我觉得就是这个要回溯到非常悠久的历史，就是要回溯到1954年，在1954年的5月就有一个英国人叫罗杰·班尼斯特，就可能咱们父母那一代听到这样一个名字会有一个历史的回响，他就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跑进四分钟内跑完1英里的男子。他当时是在牛津大学的操场上跑完这4圈的，当时不仅被认为是田径领域的一项很伟大的成就，其实也被认为是所有体育领域内的一项壮举，就当时被认为他在4分钟之内跑完了1英里，这个成就甚至可以比肩希拉里攀登到了珠峰顶上，就是在当时是被认为挑战了一个非常不可能的事情。那在他打破这样一个limit 不久之后，其实就有另外一个男性也跑进了4分钟，在之后的2年时间里有150多个男性1英里都跑进了4分钟。那后来其实也有很多人分析，如果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有100多人都可以跑进4分钟，那之前阻碍大家达成这样一个成就的是否更多是一个心理层面的障碍。其实人类的身体是可以完成这样一项成就的。那截至到今天，在全世界范围内，在世界田联有记录的能跑进1英里4分钟的男性运动员已经有2000位了，其实也只是过了70多年。然后2000位，你又想起来，就是70多年过了这么久，也只有2000位而已，其中没有任何一位女性。我觉得这一次费斯基普耶贡和耐克想要做的，就是在这样一个男子俱乐部里加入一个女性的身影。但是这一次我觉得不断的去逼近这个4分钟，也是给后世的很多女性一个鼓励，如果我这次没能把这个门槛迈过去，或许你下次可以，所以它可能会成为许多世世代代女性中长跑运动员的一个目标，不断的去推进这样一个极限。我记得之前还有一本跑步领域非常著名的畅销书，是出版于1978年的一本小说，作者是约翰帕克。那本小说的中文名被翻译成雨中的3分58秒，它的英文原作名叫 Once a Runner， 其实就是讲的是一个男性去挑战这样一个1英里跑极限的故事。 一英里跑其实是有一点 tricky、嗯、就是它是1609米，但我们田径场它标准的一圈是400米，所以昨天那个挑战其实我们能看到它的起终点并不在一起，它其实起点是在终点后面的9米，这样它跑完四圈的话才能够凑成这个一英里跑。我觉得一英里跑可能在这个体育审美上它是有一定的美感的，就是这个田径场它是四圈才能完成一英里，然后你每一圈其实要跟时钟的这个一圈去对照，如果你每一圈都能跑得比时钟的秒针转一圈要快，你就能完成一英里跑进4分钟。 因为昨天其实建国是在现场见证了这个盛事嘛，然后我们其实是看了直播、 嗯、 那在这个直播的这个摄像机的镜头里面、嗯、我们其实也看到他是如何完成这一英里跑的、 嗯、 就是不仅仅是他一个人在跑， 是的， 还有另外12个配速员跟他一起在跑、 嗯、这个跟我想的好不一样。 对，然后 我一开始真的以为他可能是一个人上来， 然后并且就是在他这个跑道的，他应该是跑在这个跑道最内环的这一条道上面，但是在这个最内环的更里面还有一个摄影机的滑轨、 嗯、对， 然后上面有一个摄像机在跟着它一起跑、 嗯、 然后摄像机的旁边还有一圈绿色的灯带，然后这个灯带其实是代表着它个人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的速度，所以我当时看那个解说就一直在讲说，如果他能够一直比这个灯带跑得快，就意味着说他可以在这次挑战中至少超过他个人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他现场的这个场面其实和我们平时看过的田径比赛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嗯、 所以也想请建国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场的情况以及他是如何完成这一英里的。 嗯，我其实想跟大家先讲一下为什么破四是如此的困难，因为他的挑战并不在于要跑得足够快，就我们可能想象着完成这样一个田径赛跑的话，你就是要考虑要如何跑得更快，那其实跑进四分钟就意味着每圈需要在60秒之内完成，就相当于这个运动员他全程保持着全力冲刺的状态，这对于一个人他有氧能力、无氧代谢能力和他的心理耐力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他的乳酸会急剧堆积，然后心肺负荷会急剧加大，所以他任何一点点松动，任何一点点步伐的乱掉都会导致他掉速，而且因为男女性别的差异，它生理结构的差异，就使得这项挑战对女性来说尤其的困难。嗯，在目前运动生理学者会认为说，女性的最大摄氧量这个指标它就是没法超越男性的，它平均值一直是低于男性的，然后因而这个支持它极限配速的持续能力它就是低于男性，所以就是从生理角度上来说，女性来挑战四分钟一英里是很难的。从生理角度上来说，今年4月的一篇论文还认为说，女性的身体从她的生理指标来看是不具备破四的这个能力的，所以这样一个破四的挑战就对她的技术层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刚才琪琪提到的这个配速员的问题、嗯、它其实是一个战术策略的制定，有12位配速员昨天围绕在基普耶贡的周边，然后来支持他，跟他一起来完成了这样一项挑战。我们想象的是他一个人奔跑四圈，其实你看到的是非常庞大的一个队伍跑在这个田径赛道上。那基普耶贡其实他只有1.57米，然后周边所有的这个配速员其实都比他高大很多，然后很多人可能在这个摄像里看到的就是一个人墙围绕着他。那这样一个配速员其实是耐克它的一个设计，就是它经过大量的模拟的测试，对于配速员的数量，然后它的性别比例以及他们要如何站形成怎样一个几何的形状，然后给出了非常多的方案。他们的目的不光是为基普耶贡带一个速度，就是能让他每圈保持在一个最大的配速、嗯、其实也是为了他破风，就是其实是为了减少他正面受到的气流的压力，以及气流穿过他的身体来到他后面给他进行的这个阻力，也就是 drag， 一个向后牵引他的力。所以这样一个12个人把他保护在中间的这样一个挑战的场景，就可以使他速度达到最快，然后同时受到的阻力最小， 然后这样一个配速的方案其实也进行了这个精心的设计以及反复的实验。耐克找到了跟基普耶贡本身他的身材很接近体重也很接近的女性运动员，不断的去调整这样一个配速方案，包括基普耶贡本人其实也是提前来到巴黎几天在跟这些配速员进行磨合。如果大家看到了那个直播的话，可以发现就但凡有一个人可能他的步伐不对节奏不对都有可能绊倒另一个人，就是那样一个非常紧密的队形。然后我们也能看到其实是两名女子配速员在第二圈过后就下场了，然后在临近第三圈结束的时候是由他前方的五个领跑员也退场了。对，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计算和设计的方案。包括昨天我们最开始接到的消息是晚上8点钟这个挑战会正式开始，但考虑到现场的温度、风速、湿度和日照强度的关系，然后这个挑战是推迟了7分钟。就是耐克的团队也在现场架设了非常多的这个测试的设备，就它不仅是一个对人体极限的挑战，其实也是一个精密测试的结果。我们能看到是在一个非常非常完全理想的一个情况下来进行的一个挑战，而且有如此宏大的一个配速员的规模，它其实是在可能一个普通的比赛中一个普通的赛道上难以实现的。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项科学的实验，一项在实验室里完成的这样一个很精致的一个设计的赛跑。 对，我今天也在这个 Nike 他们的官方公众号上面看了一篇他们关于这个备战过程的一个详细的介绍的这样一个文章，他就从比如说人选啊、路线设计啊，包括刚才建国提到的天气、时差、跑道等等各个方面去完整的还原了他们这个整个的备战过程。当然首先就是选择的这个人选基普耶贡，他自己是这个15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同时也是连续3届的奥运冠军。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还提到了说，除了这些响当当的数据之外，他还有很多所谓的非数据优势，就是说他对于自己的训练节奏有着极其精准的把握，以及对自身状态有着高度的熟悉和理解。这个其实比如说如果我们看网球，我们就说这个球员的球商很高，就是说他对于这个运动的理解以及对他自己身体的一个理解达到了一种非常非常高超的这样一个境界。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路线设计上，因为他其实是在一个400米标准的跑道里面去完成这项挑战的，但是在这项挑战的计划初期其实有考虑到要不要让他在一条笔直的公路上面去跑，就是在减少弯道的情况下他是不是可能会跑出一个更好的成绩。但是这个方案其实是被菲斯本人就是否定掉了，他认为说他自己更有信心也更熟悉在这种环形跑道上去奔跑，所以他也更愿意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去完成这次挑战。然后下一个就是一个合适的时机，就是这个挑战之所以定在6月下旬，我记得最开始我们跟 Nike 的团队接触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日期，然后定在六月下旬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在9月中旬会在东京参加世界锦标赛，也就是田径领域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赛事。然后为了保证他在世锦赛的时候的状态，所以他们提前了几个月让他来完成这一次挑战。对，然后还有当天的这个天气理想的状况，就是说在一个无降雨、风速低于12公里每小时、温度适中的一个环境下完成这次挑战，以及巴黎和肯尼亚其实只有1个小时的时差，这个也是为了避免他因为这个旅途劳顿影响他的竞技状态。然后以及跑道，我觉得他写跑道这段也非常有意思，他就这样写，他说跑道并非是毫无反应的表面，回弹性好的跑道可以让跑者的双腿始终保持轻盈，而过于坚硬吸能的跑道则会消耗掉跑者每一次落地所释放的宝贵能量。然后跑道的这个质地也同样很重要，其粗糙程度会直接影响跑者在弯道发力时的这个抓地的表现。对，所以他们最终是好像测验了10几款不同的这个跑道的材质才选择了其中最合适的一款。然后这个挑战场地其实他们是选择了对于费斯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些专业的田径场地，包括他们曾经考虑过的摩纳哥，就是刚才建国说他2023年打破这个女子1英里世界纪录的一个地方，还考虑过美国俄勒冈州的这个尤金市，是他之前曾经夺下这个钻石联赛1500米冠军的一个场地。 那最终是选择在这个巴黎的夏洛蒂体育场，他曾在这里创下过女子1500米和5000米的世界纪录， 嗯， 相当于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好运的一个场地吧。 嗯，昨天在夏洛蒂体育场见证这个挑战之前，其实我们也去参观了 Nike 的这个 showroom，嗯，就是在那个 showroom 里面这一次吉普耶贡会去穿的一个装备，然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嗯，这个是我目前见过的最轻盈的一款运动 bra， 就是现场的所有女性都在问这个女性的设计师，嗯，我们什么时候普通人才可以穿上这样一款 bra， 因为它完全是 3D 打印的，它不含任何棉的纤维的面料，所以它完全的不吸汗，然后它只有轻轻的几十克，然后你穿在身上就是完全的服帖，就是它现在其实是黑颜色的，因为它如果是其他颜色就会有这个透明的问题，所以它真的非常轻盈，oh. 然后这个设计师也提到说，在这么多年，虽然我们说运动内衣到现在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可能女性跑者能够见到的运动内衣是大同小异的，可能只不过它的这个层次，然后面料，它背后这个绑带的设计会有些微的不同。那这一次，Nike 为吉普耶贡准备的这个内衣真的是一款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内衣，然后它的这个衣服速度战袍，它是一款 3D 打印的特制的紧身衣，也是旨在提高它的这个空气动力学上面的一个性能。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去看的时候会发现它的肩部跟臀部的地方会有凸起的焦点，然后那个焦点也被设计成了它很喜欢的紫色，那那个焦点的存在其实就是一种为了适应空气动力的设计，当空气撞击到它的身上的时候，可以通过那个焦点分流到它的身后去，就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科学跟人体的一个互动吧。然后包括大家也很关注他这次破四挑战的一个钉鞋，其实那个钉鞋摸起来真的非常非常的轻，我觉得甚至比我的可能棉质的袜子还要轻。那这个钉鞋也是比他之前的跑鞋，他之前曾经夺冠或者创纪录的跑鞋已经轻了90克，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重量上的特别大的减负。这个钉鞋的鞋底写着 FK， 我觉得也是耐克设计的一个用心之处吧。这个 FK 一方面是费斯吉普耶贡名字的缩写，然后另一方面它其实也是 fastest known，嗯，就是已知最快的鞋，就是它其实有这样一个双关的含义在里面。 对，我们知道这次建国在不仅在现场见证了这个挑战，而且还客串了体育记者嘛，可以说是 从前方发来报道。 对，就是你还参加了发布会，嗯，参加了整个 media tour 的这样一个过程， 嗯， 包括也跟很多跑者在巴黎一起跑步了。能不能跟我们，我说我真的好像那种现场连线的口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比如说在发布会上发生了什么，以及整个的巴黎之行有没有什么让你很印象深刻的点？ 我感觉就是那个央视 CCTV 5的记者，然后再跟什么前方记者连线。 我现在就是演播室的小张。 先跟那个演播室的小张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到巴黎第一天早上放下行李就出去跑了16公里。如果大家就是对于 City Run 感兴趣的话，我非常愿意把这个路线分享给大家。就是咱就说从凯旋门到大皇宫、小皇宫，再到巴黎圣母院、巴士底广场，就是这个一站式浏览全部巴黎打卡地标。 然后因为他就是一个人嘛，他就到每一个地方跟那个景点 自拍一下， 就特别像那种小红书上的狗狗自拍， 特别可爱。 对，我就进行了非常开心。 你可以在我们 show notes 里面把你的跑步的地图跟大家分享。 对，我这样其实就是在你们疯狂的翻译的时候，我在家就在做这个工作，就是我制定了好几条跑步的路线， 规划路线， 然后我就把它可以通过 Google Map 转成一个我可以导入手表的一个格式，所以我就按照手表的那个轨迹来跑，就是感觉非常的不错。你也不需要停在路上，然后到时候再去导航，我到时候可以把这个路线分享给朋友们。我其实到的第一天晚上他有一个媒体见面会，然后在媒体见面会上我们就见到了不仅有吉普耶贡在肯尼亚训练的一位伙伴，然后他的队友，然后也有三位其实如果经常看钻石联赛会觉得非常面熟的这个女性田径运动员，然后他们是费斯吉普耶贡在赛场上的对手，就是主持人说就是 I want to kill them， 就是他们在赛场上是要 拼死厮杀的这种关系。然后但是其中有两位就是吉普耶贡昨天挑战的时候他的那个女性的配速员，然后主持人当时也有问他们说其实你们可能一生终其一生都是这样一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如果吉普耶贡拿到金牌可能你的最高成就就是银牌或者铜牌，那为什么愿意来做这个配速员？我觉得那两位女性运动员分享的都很好吧，就是她其实是在帮全体女性然后去推高这样一个 limit， 如果吉普耶贡愿意去尝试这样一个挑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对于所有人来说都有一个很好的帮助，就是可以让大家更大胆的去做这种尝试，纵然他这一次失败了，没有把这样一个四分钟的门槛迈过去，那后面的无数的女性运动员在他的感召之下，一代一代的人，总有人会把这个门槛迈过去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是出于一种community 的一种心态，就他们不光是单打独斗的跑者，他们其实也是属于一个跑者的共同体，他们是在为这个共同体做一些事情，是在为下一代为未来做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那天的发布会上这一部分非常的动人。然后第二天早上一早我就想说这个耐克给吉普耶贡选的这个挑战时间真是太好了，你知道昨天晚上八点多就是那个微风和煦阳光明媚的一个状态，就是我来巴黎这两天天气最好的时候，那昨天早上我们去参加这个巴黎跑团的活动的时候就是那个大雨下的就是路面上都是积水，然后大家就啪啪啪往那个水里面去踩。昨天早上的跑步是跟巴黎一个非常非常有热情的跑团，就是如果咱就说有听众在法国，你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样一个跑团在大早上炸街的一种行为。我就觉得法国的这个 把你的心率炸上160， 我觉得法国人真的很善良很包容，就是如果你在北京的街头背着一个大音箱是吧，早上8点7点就开始出去跑的话，一定是一件会被警察管理的一件事情。但这个跑团它叫做就是 Eight Lines， 就是八线，就是 LINES， 然后它这个跑团就是非常的热情洋溢，然后就是那个音箱的分贝比你能听到的所有广场舞的那个声音都大，如果你跟在这个音箱后面跑，你的心率就会被震到160。 昨天建国给我们发来现场的那些视频，然后一打开就有一种街头蹦迪的感觉， 太像蹦迪了。如果就是跑过红绿灯的时候遇到红灯，大家就原地做蹲起哦，就是你不能站在那里等着心率降下去。然后就是那样一次冒雨的跑步，我觉得感受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巴黎它虽然的街道可能因为历史悠久会凹凸不平啊，然后也不是特别宽，但整体来说是一个对跑者非常友好的城市。然后也是因为它街道不是特别宽，你其实在城市中心坐车反而很慢，但你跑步的话就很快，所以推荐大家用跑步的形式来那个打卡这样 的城市。我觉得是对于你来说跑步很快，对于普通人来说并不是这样，肯定还是坐车更快。 就是昨天在挑战之后，吉普耶贡也跟他的教练还有耐克团队的朋友一起出席了一个发布会吧，相当于回答记者朋友们的提问。我觉得最一开始气氛其实还是有一点点凝重的，就是虽然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世界纪录提高了1秒多，而且他依然是女子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但是因为这次挑战的题目叫做 Breaking Fall， 而且赛场上到处都写着，我觉得他们会给这个竞赛一种对峙的性质，比如他到处都写着吉普耶贡 VS1英里4分钟，就是他会营造一个这种1v1的激烈的氛围，而不是说他去挑战一个看不见的一个极限。那昨天挑战失败之后，发布会现场还是略有凝重，但我们能看到费斯本人还是非常的沉静，就跟他一如既往一样， 太像一个前方记者了。他说话的方式 有那个什么 CCTV5 体育新闻那味儿了，我觉得现场反而有点像费斯在安慰大家，就是他说我其实已经用尽了全力，我其实已经做到了最好，如果我这次没有挑战成功可以来期待下一次。对，我觉得就一直到可能记者发布会结束之后，有一种现场的媒体被费斯安慰到了的感觉吧。然后他的教练其实也提到这是一个 journey， 然后在这个 journey 中就是会有失败的尝试，然后会有你没有预想到的结果。但我觉得这个 breaking fall 没有 breaking 成功可能是一个大家预想到的结果，因为它毕竟要比自己之前快七秒钟之多，而且仅仅在一个这么短的四圈的一个时间里就要快七秒钟，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很难的地方吧。 对，我刚刚其实是建国记者陈前方发来的报道是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这样的复盘，然后接下来我们可能想要聊一下女性跑步的这个历史，因为我们这两天在查资料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短短不到100年间真的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我昨天在查说这个历史上第一个跑完马拉松的女性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66年，是一个叫做 Roberta Gibb 的这样的一个女性。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在1966年之前，就是美国有一个协会叫做业余田径联盟，它是允许女性参加的最长的比赛距离是1英里半， 对，1.5英里，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长度， 也就是大概不到2500米这么一个长度吧。 然后就是直到1972年首个女子组的马拉松才开设的。然后这个1966年，Roberta 她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经历也非常的曲折和离奇，就是现在看来你都觉得非常的不可思议。 对， 就是她参加这个比赛是因为当时是明令禁止不允许女性参加比赛的，所以她其实是从圣地亚哥坐了4天3夜的长途汽车，然后在比赛前一天到了马萨诸塞州父母的家里面，然后在1966年4月19号的清晨，她母亲把她送到了这个跑步的起点，然后她当时还进行了一番乔装打扮，她穿着哥哥的百慕大短裤，一件蓝色的连帽衫，里面是一件黑色的泳衣背心，躲在了起跑区附近的灌木丛中。因为他不是没有办法报名嘛，所以在发令枪响之后，他等到大概一半的跑者都跑出去之后，他才跳入了人群参加这个比赛。然后在他跑的过程中，其实很多男选手就已经发现了他是女性，但是大家都对他表现出很友好的支持和鼓励，然后他就脱下了这个帽衫，沿途的观众一直都为他加油，媒体也开始看到说，哎，竟然有一个女性参加了比赛，就开始追踪他。然后他最终跑到终点的时候，他的成绩是3小时21分40秒，超过了1/3的选手，就是真的非常快。 而且我看到他当时其实是穿了一双垫了软垫的护士鞋，就当时并没有给女性设计的跑鞋。 是的，是的。然后在他参加完这个比赛之后，就是这个当时的赛事总监，他接受一个采访的时候，他就质疑了这个女性她的成绩，她说这位女性并没有跑昨天的马拉松，根本就没有女性马拉松这回事，她也许是参加了一场公路赛，但她没跑马拉松，我完全不清楚她是不是跑了，我们的检查点没有一个人看到她，她可能是从某个地方才跳进去的。就是我看到这里就想到我们节目在很久之前聊过一期节目叫如何抑制女性写作，就是我提到过这样的一本书，如果你把写作换成运动或者跑步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当时我们在讲如何抑制女性写作的时候，很多男性在看到女性的作品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说这不是他写的，这可能是一个男性的代笔。 对， 然后我觉得这个赛事总监就会直接否认说这根本就不是他跑的。然后这个女性她就回应这个赛事总监说，你要是不相信我就问那些看到我的跑者或者在场为我加油的观众，我不想和克洛尼先生，就是这个赛事总监，公开争辩，他不相信那是他的事情。反正总之就是他1966年第一次参加了这个比赛，并且是没有注册的情况下，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非常轰动的这样的一个公共事件。然后因为他的参与也鼓励了很多女性参加马拉松比赛，所以在1966年之后的一年，也就是1967年，有一个叫Catherine Switzer 这样的一个女性，她是第一位正式参加波士顿马拉松的女性。她参赛经历也很有意思，就是因为这个波士顿马拉松它的规则手册其实没有明确的性别限制，但是它又其实是不允许女性参加，因为女性在当时不能参加超过1英里半的比赛嘛，所以他当时想要尝试正式报名就被当年的赛事总监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女性在生理上无法完成26英里的赛程。然后他采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自己的一个名字缩写叫 KV Switzer，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这样的一个名字，他用这个名字报名了，然后他在领那个号码布的时候就请一个男性跑者帮他代领了号码布，然后他的这个编号是261，然后当年他的父亲也支持他女儿的参赛，然后当时他还有一个他经常训练的跑步俱乐部，这里面就有一个他的教练还有他当时的男朋友叫 Tom Miller， 所以他就跟去年这个 Gibb 一模一样，他穿着一件戴帽的运动衫就参加了比赛，然后他跑了几英里之后这个帽子就掉了，然后大家就发现说原来是一个女性跑者， 这好像那种花木兰的故事你知道吗，就是脱下铠甲发现原来是一个 女儿身，是的， 就好很像， 是的，然后也是在这个 Spitzer 他跑步的时候就出现了一个，就后来我们应该也可以搜到是一个著名的那种新闻摄影的画面，就他在跑的过程中又是这个赛事联合总监，他认出了这个女性，然后他就从随行的媒体车上面跳下来就冲向了这个 Spitzer。 这个赛事总监他是一个马拉松传统主义者，就是有点像原教旨主义者，他认为说马拉松是非常神圣的，然后他曾经也因为不满参赛者的着装，认为他们着装不严肃动手，比如说他1957年的时候曾经扑向一名戴着怪面具穿潜水鞋的选手，然后这个警察差点逮捕了这个选手，反正就是他经常把这些人称为怪人，同时他也认为女性参加马拉松比赛就是像这些人穿着奇装异服一样是一件不可容忍的事情。然后他当时就冲向了 Spitzer 试图扯下他的这个号码布， Spitzer 他的教练先就是要护着他，但因为他教练身形非常的矮小，所以他有点打不过这个赛事总监，然后这个时候他的男朋友就出现了，她男朋友是一个掷链球的，就是特别强壮，然后她男朋友就挡住了这个赛事总监。在后来的采访里面，这个赛事总监还说这个家伙可是掷链球的，老天，就是发出了一种感叹。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戏剧性的画面，我也去搜了这个新闻图片，就是有三个男性包围着一个很娇小的这个女性，然后围绕她的身边发生了冲突，然后在她的前面和后面其实都是当时的一些男性参赛者，她作为唯一的女性出现在这个新闻画面里。然后最后Spitzer 是以4小时20分的成绩完成了比赛，然后就我刚刚说的那个场面其实就被一个摄影记者完整的捕捉下来，就成为了国际新闻的头条。很有意思的就是1967年我刚刚讲的第一个女性那个 Gibb 她也参加了比赛，然后她差不多保持了他去年的成绩，他比 Spitzer 快了1小时。到后来这个当年的赛事总监回应这个 Spitzer 参赛的事件，他仍然表示说女性是不能参加马拉松的，因为规则不允许，如果我们不遵守规则社会将陷入混乱，我不制定规则但我必须执行，如果那个女孩是我女儿我会揍她一顿，就是他是一种非常非常严厉的态度。然后 Spitzer 他其实就相当于像参与了一场社会运动一样，他和其他女性跑者一起就持续游说这个波士顿填写开放女子参赛资格，所以直到1972年波士顿马拉松才正式设立了女子的比赛。然后 Spitzer 他在日后回忆，他就说他非常清楚他当年参加的那次比赛的历史意义，他说我知道如果我退赛就没有人再相信女性能跑26英里，如果我放弃所有人都会说我在炒作，如果我放弃女性体育就会被推回过去而不是前进，我就永远无法再跑波士顿马拉松了，如果我放弃了，当时的赛事总监和那些和他一样的人就赢了，所以我将恐惧和羞耻化作了愤怒。我们会看到就你放在现在去想象说当年女性甚至不允许站在和男性一样的跑道上，甚至要从草丛里面然后乔装打扮像间谍一样跳出来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然后现在我们看到像吉普耶贡这样的女性，她可以在很多人的助力和帮助下，包括科技的加持下，向着不可能发起挑战，我觉得这个过程本身也像一个马拉松一样的过程，但是你会看到这个方向是向着一个好的方向在改变，向着一个进步的方向在改变，我觉得就还挺感慨的。 因为前一段时间有另一位这个女子马拉松的先驱人物，她叫尼娜·库斯西克，她刚刚去世了，她是在6月8号去世了，然后享年86岁。我记得当天我也看到有人在微博上面分享了《纽约时报》为她写的一篇讣告，然后这个讣告其实写得非常好，也非常感人，回顾了她一生以及她作为一个 非常精英的马拉松选手的经历。她其实是第一位参加纽约马拉松的女性，也是波士顿马拉松官方历史上的首位女子冠军。她在上个世纪的70年代用行动反驳了女性不能也不应该跑完42.195公里的马拉松的这样一种偏见。对，其实妮娜她是1939年出生在纽约的布鲁克林，然后她的父亲是一名推销员，母亲是一名护士。她其实是追随了母亲的这个脚步从医，他一直在这个曼哈顿的西奈山医疗中心担任了患者代表，长达40年的时间。然后他在1961年和他的丈夫结婚，然后在10年后离婚了。他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说，他离婚的部分原因就是因为他坚持跑步。他说，在开始跑步之前，他缺乏自信，就像藏在壳子里的人一样，而跑步使他走了出来。他其实年轻的时候就是一位非常非常优秀的运动员，他是纽约州的自行车、速度滑冰和轮滑的冠军，所以说他其实是一位有非常丰富的运动经验的这样一位跑者。在1967年的时候，他因为他骑的这个自行车损坏了，而暂时不能骑行，他就在这个空档期开始尝试跑步，以保持他这样一个锻炼的一个频率。在养育3个孩子的过程中，他一共完成了80多场马拉松的比赛，并且他也不是一位全职母亲，就相当于他在履行他的母职，然后做他的本职工作和跑步之间，一直在同时进行这3件事情。然后在那个年代，就像刚才师也说的，其实女性跑者遭遇这个男性主导的跑步组织的强烈反对，然后包括有很多医疗工作者、医生也出来说，女性不能跑马拉松是因为跑马拉松可能会导致女性不孕甚至子宫脱落。然后这个妮娜她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就说，她说我一次次的证明了我的子宫没掉出来，我很好。对，然后她其实是1969年第一次参加波士顿马拉松，她是以所谓的这个蹭跑者的身份，她不是以刚才我们说间谍的这种方式，从草丛里窜出来的方式参加， 她就在旁边也跟着跑， 但是她也没有号码牌，她就是以一种蹭跑者的身份参加的比赛，也没有正式的这个报名记录。然后在1970年的时候，这个纽约市的马拉松正式邀请了女性参赛，她是全部的127名跑者当中唯一一位女性。然后她当时是没有能够完赛的，因为她正好赶上她感冒并且感染了肠胃炎的病毒，所以她在跑到14英里的时候就选择了退赛了。然后第二年她再次参加了纽约的马拉松，跑出了2小时56分04秒的好成绩。 这么快？ 是，她这个速度真的很惊人， 太惊人了。 然后这个讣告里就写说，在去年就是2024年的这个纽约马拉松，一共有55000名完赛者，然后其中的24732名是女性，还有120名是这个 non-binary， 就是非二元性别的这样的跑者。就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就当时它是1/127，然后现在这个女性跑者的比例已经到了将近一半的这样一个数量。对，然后在1971年的时候，妮娜她就也参与了游说这个业余运动联盟的这样一个工作，然后她其实亲自参与了所有的游说这个联盟的会议，并且发挥了她的专长，用医疗数据和他们据理力争。然后第二年，就是1972年的4月，她就成为了波士顿马拉松历史上首位的正式的女子冠军。同年的6月，他参与发起了第一场全女性的公路赛，就是纽约中央公园的10英里赛。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就说这个比赛的赞助商是一个叫做 Crazy Legs， 就是疯狂的腿，这 Crazy Legs 这样一个护肤品的品牌。然后在当时这个起跑点上，有这个扮成花花公子女郎的女性在那边助威，然后所有的参赛者被鼓励使用这个赞助商的剃须膏来剃腿毛。所以当时这个比赛其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的，有很多人认为这个比赛其实并不是一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非常女性友好的赛事。但这个事情其实让我想到，你们记得 WTA 的第一次比赛，我记得当时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它的赞助商是一个香烟品牌，并且在当时其实也受到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其实当时他们就希望通过这个赞助来向女性的群体推销香烟这样一种产品。 但我记得后面就有很多回顾女子网球历史的文章，就写到说其实女性在争取自己的权益并且组织自己的赛事的这个过程当中，这似乎是一个必经之路，就是她们最开始能够邀约到的赞助商很大可能性并不是所谓的完美的 partner， 就是完美的合作伙伴，肯定是当时可能会面临一些争议的，但是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妥协，以及是女性想要发展自己的运动发展自己的组织的一种必经之路吧。然后她在这个1972年夺冠了之后接受一个记者的采访，然后这个记者就问她说，长跑并不是女性最该做的事情吧，流这么多汗还气喘吁吁的，你为什么要跑？然后她就回答说，谁说这不是女性最该做的事情，又是谁说流汗或气喘吁吁不是女性的表现，我还没遇到过气喘吁吁的女跑者，倒是有很多男的这样。然后他最后一句话说，跑步既不是男性的也不是女性的，它就是健康的。 嗯， 然后这句话其实也是这篇讣告的最后一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非常的感人。 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年的女性吧，可能近一个世纪或者时间更久，其实都是在争取一种基本的机会的平等，就是我要先有机会去做这件事情，我才有机会把它做得更好，就无论是在这种大众跑步的领域，比如这种城市级别的马拉松，还是在奥运领域，其实都是这样。可能奥运领域的这个进步也是在无数的女性跑者、女性精英运动员的推动之下，慢慢的把这个门槛给针对女性的门槛给它取消的。在1928年阿姆斯特丹的奥运会800米比赛之后，因为主办方认为一些女性选手显得很累，然后显得精疲力尽，所以其实在32年到60年期间，奥运会都不允许女性跑超过200米，就是直到1984年的这个洛杉矶奥运会才有了女子马拉松的这个项目。包括在这个20世纪80年代之前，其实奥运会女子跑步的项目最长不超过1500米，就是因为人们的刻板印象，人们就认为说女性不能跑超过1500米，无论是因为她会子宫脱垂，还是她体力不佳，还是说这个出汗就是不符合女性的这个性别特质。那一直到1981年，其实国际奥委会才经过投票确立在84年的运动会就是设立女子3000米的比赛和马拉松的比赛。那昨天在费斯基普叶贡 Breaking Fall 这个挑战现场，如果大家看了直播可以看到，在终点为他拉起那条冲线的终点线的人，那他右手边的就是大家很熟悉的基普乔格，他其实也是费斯一直以来的朋友和精神导师，我相信也是世界上很多跑者的一个精神导师。那在这条终点线的左手边，我们其实能看到的那位已经很年长的女性就是琼·本诺伊特·萨缪尔森。如果大家对女子马拉松、对奥运史熟悉的话，就会知道她就是1984年这一届奥运会当时的女子马拉松的金牌得主，也是世界上第一位女性奥运会马拉松金牌得主。所以我觉得琼能站在那个终点也是象征意义很重大的一件事情，也是一个女性最先发起了挑战，也是一个女性希望跻身于这个男性俱乐部，在奥运会的赛场上能够有机会进行这样一个挑战。我觉得琼站在那里可能还有另外一层意义，就是女性不光在要求在运动领域的机会平等，她其实也在要求有更多的支持，比如跑鞋的支持。那在早期是没有专供女性跑者的跑鞋的，就像刚才琪琪说，可能是穿着那种平底的护士鞋去跑一场城市的马拉松。那根据历史考证来看，其实第一双女士的跑鞋很可能就是1978年推出的这个耐克的 Waffle Trainer， 它是一款专门针对女士的跑鞋，还有耐克的 Cortez 女性跑鞋。那耐克其实也是第一家生产适合女性尺寸的田径钉鞋的公司，但是早期的女性跑鞋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只不过是把男士跑鞋的鞋楦缩小了一点，就是做更小尺寸的男鞋就给女鞋来穿，但其实它脚后跟和前掌的这个宽度的比例，包括它的足弓，可能都不符合女性的脚掌，所以 女性的跑鞋当时是一个男性的复制品或者是缩小版。直到后面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是耐克开始最早专门为女性开发女士的鞋楦，那就为女性的跑者提供了更合脚、更舒适，也是更具竞速潜力的这样一种装备吧。也带动了业内的其他品牌开始纷纷效仿这一做法，专门为女性跑者设计。其实我们今天在市面上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跑鞋或者是跑步的衣服会跟你说这是专为女性跑者打造的，专为女性运动爱好者打造的。我觉得其实是需要有人先站出来说要为这样一个性别做这样一个衣服，而不是他们要穿男性的缩小版。那昨天为这个冲线拉线的这个琼，他在1984年穿的其实也是耐克提供的装备去跑这场马拉松，他穿的就是经典的那一款飞马83，穿着这样一双鞋夺冠，我觉得在当时也是一个开创历史的事情吧。然后一直到昨天在赛场上，费斯穿的其实也是耐克专门为他做的这样一款钉鞋，我觉得可能也反映了这个品牌也是一直在不断的支持各个世代的女性去打破人类的这种极限。那在当年这个琼获得了奥运会的胜利的时候，耐克就推出了两款广告，我觉得这两款广告都非常有意思，可能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成功的一个广告词。它的第一条广告就是欢呼说奥运会从此不同 will never be the same， 然后还有另一条广告就是刊登在当时的这个华盛顿奥林匹亚女子马拉松奥运选拔项目的时候，写在这样一个项目的封底上，然后广告语就是说 finally， 就说终于有一天女子可以上场跑马拉松了。 对，就是因为其实我们直到今天凌晨他这个挑战结束之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个结果如何，其实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如此不确定的一个情况下去准备一期节目。其实我们早上就讨论的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要如何去聊一场失败的挑战，就是它其实和我们所习惯的所乐见的一种成功和胜利的叙事是不同的，它是一场事先张扬的盛世最后以失败告终的这样一种情况。但是我觉得这好像给我们今天的讨论又增加了一个新的维度，就是我们如何去看待尝试和失败这件事情，不仅仅是在最顶级的运动员身上，不仅仅是在竞技体育中，也在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然后包括我们之前也在信箱里面向大家征集了大家的跑步故事，其实有很多听众都分享了他们在跑步当中受到的挫败，以及如何克服这样一种不管是心理上的恐惧还是生理上面的挑战，最终继续跑了下去的这样的故事。我记得其中一个女生就讲说她天生那个膝盖不好， 我特别能够代入，就她其实跟我也是这个情况，但我没有她那么严重，就是我们天生那个髌骨有一些问题，就是滑车比较浅。然后她是做了矫正的手术，然后从此对于自己的身体一直有一点点不太信任，然后他在开始跑步之后他就不敢跑到某一个配速以上，然后当时他的这个教练就跟他说，当你觉得一件事情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想先尝试30秒。然后我觉得他写的这个故事就是围绕着说如何通过这30秒发现自己其实可以做到很多以为自己并不能做到的事情，是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故事。然后推荐大家去我们公众号来看这一期的来信， 大家写的都太好 了，对，非常非常好，这一期的来信特别喜欢。 是的， 所以最后我们也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这个问题，就是如何在一个不确定的情况下敢于去尝试，然后如何在失败的时候能够面对然后继续，其实也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面临的一个挑战吧。 我记得我来巴黎的前一天晚上看了费斯基普耶贡跟耐克的总部的一个人的对话，他其实也是一个预热一个赛前的发布会当时也有问他说是不是有信心啊，然后会觉得这个挑战呈现的如何啊等等。当时费斯跟大家说的就是我能做的就是去训练和保持耐心，他说我的教练就跟我讲，你做你应该做的，把你的训练做到位，然后就是 be patient， 就是耐心的去看比赛当天会发生什么。 对，我觉得这可能是顶级运动员在赛前减少压力的一种方式，不断的训练，持续的训练，按照自己的计划表一点一点的训练。包括在昨天，应该是昨天晚上挑战，昨天上午基普乔格也跟大家分享了他对这次挑战的一个感受，或者说是一个祝福。因为在 Breaking Fall 之前，或者是 Breaking Fall 这个策划本身就来自于多年前基普乔格非常成功的这个 Breaking Two 的一个挑战。当时耐克给他策划的一个活动是看人类到底能不能把全马这样一个距离跑进两小时，他也被认为是一个人类的极限，一个大关。那其实当时基普乔格也是两次挑战 Breaking Two 才跑进去，也是在一个万事瞩目的情况下第一次失败了。第一次其实只差26秒就可以破二，那是2017年。然后但是他当时已经带着人类其实向前迈出了一大步，他已经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他已经距离两小时越来越近。那在2019年的第二次挑战里，他才完成了破二的这样一个成就，终于跑进了1小时59分40秒，由此成为了马拉松历史上的第一人。虽然这个成绩不被认证，无法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纪录，但我觉得它展现了人的潜力，它展现了人可以不断的向那样一个目标靠近，然后更年轻的一代可以不断的去刷新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今天上午在费斯挑战失败之后，他出席分享会的时候也提到，他说他感谢基普乔格这样一个榜样，是这样一个榜样让他不断的去尝试，然后并不害怕尝试，也不害怕尝试带来的失败。我这两天听基普乔格和基普耶贡的这个分享，我觉得我有一个感受是，他们把自己放置在历史中间，放置在他人中间的这样一个感受。因为包括基普耶贡，然后包括他们两个人就会说，我们现在就要去尝试，我们不应该再等更久之后说有没有一个人来打破这个门槛。如果要去打破这四分钟的大关，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做呢？如果我可以向前推一点，为什么不现在就去推动呢？但他同时又特别强调 next generation 的概念，因为基普耶贡前些年生了孩子，他现在已经是一个6、7岁的小女孩的妈妈。他也在采访里提到说，自从生下女儿之后，他觉得自己可以跑得又快，然后变得非常的强壮。他觉得成为母亲这件事情在整体上改变了他的精神世界，他觉得成为母亲使他获得了有史以来最多的动力去完成这样一个挑战。昨天他的女儿也在电视机前围观了这样一场挑战，所以我会觉得他一方面是希望自己去创造一个新的历史，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把这种敢于创造历史和敢于向往一个新的历史，一个新的记录的这种希望传下去，传播给下一代。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其实他自己站着这个位置就是同时面向历史和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位置。那我同时也觉得这两位运动员给我展现了一个特别不一样的 community 的概念。可能我们现在在城市里面，我们想到的 community 是不是一个跑团啊，然后是一个比如基于共同的爱好形成的一个社群。但当他们说 community 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概念更大。当他们说 community 的时候，不光是说这12个配速员来为我破风，共同助力我完成这样一项成就，也不仅仅是说耐克提供了这样一种 teamwork 和装备上的支持。我觉得他也是在说他身边的肯尼亚社会为他带来了什么。因为他们在训练的这个村庄里面，我们看纪录片可以看到每次都是30-40个人一起跑，其实旁边的村民也会加入他们的这样一种训练。所以当费斯在发布会上提到说，我希望让更多人看到，如果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挑战，你也可以的时候，我会真诚的想他想说的就是另外一个你也可以。因为如果大家对基普乔格熟悉的话，看过他之前的一些纪录片，也会发现他其实在这个 NN 跑团里面是一个普通人，就我们把他当成一个体育界的明星，甚至是一个圣人。但我们在片子里看到他就是在跟普通人一样，跟所有的队友一样去按日程表执行这个清扫的计划，他也会给别的人扫厕所。就我觉得这样一种平等的精神里面才有一个真的 community 的概念。 我昨天看那个直播之后，不是现场也有对吉普耶贡的采访嘛、嗯？然后他说的话里面有一句我特别喜欢，他说 "It's a matter of time"， 但是在他那个语境里，我觉得他其实有一点像是对和他差不多的跑者，或者说他下一代的跑者的女性跑者的一种喊话。他、 嗯、 好像是一种即便我现在挑战不成功，可能对我来说，我总有一天会跑到这个成绩，或者说即便我跑不到，总有一天你们会跑到这个成绩。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壮志豪言，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对下一代的喊话，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一种自我安慰、 嗯、 就是可能当我们面对失败的时候，我们会说哦，或迟或早我总会成功的，这只是时间的问题。然后我又想到这场比赛，像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它是和那个时钟，就是时钟走四圈，我就觉得这个 time 在这里非常的精妙。而且我觉得在体育比赛里面，时间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有的时候你觉得它是绝对的，比如说时针在这个表上走过四圈就是四分钟，就是他的这个比赛的时间。然后有的时候你又觉得时间是相对的，比如说建国队员在现场的时候，他会感觉这四分钟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他其实是一个心理上的感受。然后在有的比赛里面，时间是非常短暂的，比如说像四分钟这个比赛，时间就是飞逝而过。在有的比赛里面，比如说法网的决赛5小时29分钟，对，我就会觉得在这个竞技体育里面，时间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而且确实，即便我觉得即便像网球比赛这种5小时29分钟的比赛，其实你也是一秒一秒把它争夺下来的。就我们之前跟杨潇那期节目里其实也聊过这个问题嘛，他就觉得说网球是一个无限切分的运动，好像就是说你的这一秒决定了你的下一秒。但是在我们学球的过程里，我们经常会被教导的就是你不要去想你上一个动作，不要去想你的上一拍，你永远要专注当下。所以即便你之前失败了，之前没有打到田区，或者这一拍打得不好，不要去想它，马上去聚焦你此刻的动作，因为它会导向下一个结果。就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对我来说，就是不管是观看这种高水平的体育赛事，还是说我自己在运动的过程中，其实是一种练习接受失败的过程。就包括他们经常说我是比赛型人格，就是之前张悦然给我们算命说我很有竞争性，当时他俩觉得很意外，然后他们俩发现在我学了网球之后，我的这个人格逐渐凸显出来。我就觉得说我很渴望去参加比赛，其实不是为了要赢，是为了要练习更好的接受失败，就是要为了练习更好的去输球。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而且我觉得作为一个普通人，就是当你能体会那种精神高度集中的这样的赛事，不管是比如说建国跑步，它是需要长时间的耐力，它其实也是一个需要去不断调试你精神的过程。然后像我跟志祺打网球，就是其实它考验的是手眼协调以及精神高度的集中，还有就是你在一个瞬间你脑子里要有好几件事情同时在上演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它都是对于人的精神的一种训练。然后在这个训练的过程中，你要学会去接受失败，然后你要学会接受很多很多的失败，然后才可能会换来一次成功。或者到最后我觉得甚至这个成功本身也没有那么的重要了，当然成功是会带来开心和喜悦的，但是可能这个过程中的历练以及你怎么样在运动或者说这种比赛很紧张的状态，其实你的身体是在一个我觉得有点像紧急状态，然后它是一种脱离日常的你身体的这种感受，就是在一遍一遍的紧急状态中去调试你自己的身体，去做一个不断的校准。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在体育中我学习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我觉得我最近对运动的感受就是参与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很想对所有的朋友说，如果你喜欢某一项运动，或者是某一项运动的长期观众，那你真的不妨自己去尝试一下，我觉得会获得非常非常不同的视角和体验，会更爱它。我觉得比如说在这个破四的挑战当中，建国能够体验到的就是一个花了大量的时间去跑步跟这项运动共处的人能够体验到的，肯定是我跟视野所不能体验到的一种感受。或者说比如说我们在看一场网球比赛的时候，我们对选手的代入程度肯定跟一个不会打网球的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参与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另外一个，我就觉得不管你水平如何，其实在运动或者在竞技当中体验到的某一些 非常深刻、非常丰富、非常美好的时刻，其实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不是因为说，比如说我们30多岁才开始从事一项运动，就永远不可能体验到专业的运动员，或者说从小的童子功的选手所体验到那种感受。我觉得你也是能体验到，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强度和层面上面。而这些对于业余的选手来说，其实已经是一种非常非常难得的体验了。 对， 我想分享一个，我这个月我不是跟建国一起去日本玩吗？然后我在微博上分享了我们将要去日本的这个行程之后，然后就有一位我们节目的听众，他在小红书给我发私信，也不是发信，他给我留言，他就说我是在东京的一名网球教练，如果你真的来的话可以约我一起打球。然后我就约他一起打了一次球，然后我刚一见面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网球。他就说因为他从小是被他爸爸逼着去学球的，他爸爸希望他成为一个职业的网球运动员，但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他过早的就脱离了一个普通小孩的成长轨迹，离开了一个集体，大部分时候他都感觉到比较孤独，并不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经验吧。对他来说可能网球并不是一件给他带来很多快乐的事情。然后那天我们打完球之后，第二天回来他就给我发微信说，他说我觉得我昨天其实跟你打球特别开心，让我想起了我曾经跟喜欢的朋友一起打球也是开心的。我觉得我并不是那么不喜欢网球，然后我就觉得很开心，就虽然我是一个打得很差的菜鸟，然后人家是一个几乎可以走职业道路的一个很厉害的运动员，但其实我们在这个运动当中某种程度上是平等的，就是我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者能给自己带来快乐的事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是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都和这个突破人类极限的挑战一样，真的是 it's a matter of time。 刚才不是说有一个那个听众来信里面他就写说，当你觉得一件事情你不能做的时候，你就说你尝试30秒。然后我现在就是，我之前就是我打球如果中间累，我想说啊，我要停下来歇一会儿， 现在再坚持30秒， 我现在就想说给我30秒，就是让我在原地喘一下，就喘30秒，然后我们就继续接着打。对，所以我就觉得说确实它是一个训练的过程，而且你会感觉到短则是一场比赛一次跑步，长则你的一生其实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瞬间不断累积构成的一个很长很长的过程。而其实最后等待你的并不是一个冲线一次胜利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它就是一种无尽蔓延不知道会在何时结束的时间。但在这个时间里我们是要一秒一秒或者30秒30秒去度过它的。感觉生活其实也是一样。 我就想到我前一段时间就是我和志奇都在疯狂校对的时候，我就是在吃喝拉撒之外我要保证的另一件事情就是我大概一周里面要打3到4次球，每次2个小时。就是我觉得当人到那种状态，你就会发现活动你的身体其实也是一种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就是你确实需要去舒展你的筋骨，活动你身上的肌肉，让你感觉你还在活着这样一个状态。然后我上周去上课的时候就是跟教练上课，然后教练就教我们打多球嘛，就多球就是15个为一组，然后一直打正手。教练他就说，他说你在打的过程中重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多球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就是你心里要有一个落点，但是你不是看着那个落点去打，你还是盯着你的拍面和球把球打出去。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获得那个球的落点的感受，他说这是一种模糊的体感，你要不断的去调试它。就是你上一拍如果打失败了或者说没有找到那个点没有关系，它就是一个不断调试和校准的过程，他想看的不是结果而是你不断校准的这种努力。然后我当时就有一种 要哭了， 没有没有要哭，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又受到了激励，就是在球场上校准，回家校对，就是我的人生。但是我觉得确实他就是他说出一种哲理，我当时就是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马上拿起手机把这句话记了下来。我就觉得他讲的不仅仅是网球，其实也是人生，我们的人生就是在不断的校准的这个过程 以及校对。 对，而且你有的时候确实其实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可能知道一个大概的方向，但是你这个目标其实 就是在你不断的去做不断的去行动的过程中， 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可达成的一个目标。 嗯， 对，但它没有一个绝对的准确。 对，但是我觉得在网球里还是有，就是人生里我觉得可能是没有的，但是其实它就是在经验的不断累积，然后手感的不断的调试，以及你要去做的过程中才会知道的。那个教练他就是说光知道是不行的，你要去做。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自从开始打网球之后，你就会发现说每一次击球其实也跟人生的每一步微小的行动都是一样的，就是它不仅切分了一种时间，就像志奇刚刚说的，可能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的30秒，我觉得人生也是一次又一次的击球，一次又一次的行动，就它也是一种空间上对你的一种重塑和改变。所以我会觉得说就运动确实教会了我们很多，而且对于我们这种30多岁才开始运动的人来说，你会觉得好像也不会很晚，就是好像你30多岁才打开了一个宝盒。 但是我觉得30多岁开始运动有一个很好的好处，就是我觉得确实你更容易面对其中的挫折，就我觉得我的感受是这样。就我在日本跟那个听众打完球，他第二天他就给我发微信，他说你现在已经入门了，你后面会发现网球入门不难，要打 越打越难， 对，要打得好才更难。他说你后面会遇到更多的挫败，你要坚持打。然后我就想说其实这个挫败对我来说它不是一种挫败，就是对于一个30岁你才开始遇到一个你真的很热爱的事情的人来说，你会觉得那个挫败也很宝贵，因为你差一点就是你永远都不可能遇到啊。 是， 对，就是那个挫败其实也是因为你很幸运你找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个就是你年纪大了会拥有一种不同的视角。如果你从小就开始做一件事情，或者说以它为置业去做一件事情，会是不同的感受。但是现在你就觉得反正捞到就是赚到，就是打到就是赚到， 打多一拍赚一拍， 对，就是这样一种感受，还能打多少年？就是 对，而且我会觉得，就是你30多岁，其实跟人生很多其他事情一样，你会有更多的领悟。就这个好像也是一种你人生的体感，就是你活到30多岁，你对很多事情都形成了一个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情况下，你再去接触一项运动，就不管是网球，或者其实我跟之前也会跑步嘛，就你会用一个更加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就是我可能本身不像建国那么享受跑步这件事情本身，但是我会觉得跑步对我来说是重要的，而且也是我觉得也是一种意志品质的锻炼。就是重要的是你要去跑出每一步，而且你要怎么样去把它分解成一个一个小的目标，我觉得它是一种这样的感受。所以我会觉得30多岁开始运动也是一种不错的人生体验。 对我来说，就是我在翻译的时候就想象自己在跑步 你跑了一个马拉松， 一 旦跑马拉松 你有那种 physically challenged， 就是当你的身体在有那种不停地遇到挑战和瓶颈的经验的时候，这个经验确实可以应用在其他你受到挑战的时刻。就当你真的很累的时候，我就会想说如果我现在是在跑步，那我就只能告诉自己说 再坚持 再跑两步。对，那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然后另外我今天还跟他俩说，我说咱们三个一起跑步，你们两个就是我的配速就是我那个配速员就是因为我跑的很少，所以他们之前就是不停的在等我，然后 他今天说括号等待版， 对，就是一直在等我的一个 pacer。 我就觉得其实可能对我来说我没有那么喜欢这个运动本身，但是我会愿意跟我的朋友一起去跑，如果没有 pacer 我就跑不下来就是 pacer 对你和对费斯一样重要。 对，我就会觉得说我这个时候不能放弃，就他们两个在前面等我，就我可能停下来或者走两步我就继续跑，因为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在跑。 对， 对， 其实对我来说跑步也是这种感觉，就是上次我们仨一起跑，其实我一起步就已经岔气了，然后我就想说不行，我一定要努力，千万不能停，就大家还在等我。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我肯定就不跑了， 是是是， 因为我觉得它就是一种不舒适的身体体验。但是当你身边就是你前面后面都有人的时候，我觉得放弃确实变成了一件没有那么容易的事情。就你会觉得说不只是一个人在跑，虽然我们也不是参加什么比赛，就是在我家对面的小公园跑也不是什么很庄重的事情，但是你就会觉得好像那个时候大家是一种同腿同心的感觉，这个时候我不能先掉队。 同腿同心是什么鬼我觉得在刚才志奇跟视野把比如运动或者人生的选择可以拆解成每一拍球或者是迈出的每一步的时候， 我这两天其实也想到了一些更大的东西，就是来巴黎之前在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看了二十世纪非常重要那个社会学学者埃利亚斯写的《追寻兴奋》那一本书，他其实提到体育里面他也有社会学的层面，就是在一个没有战争的社会里，体育运动最大程度的发挥了一种模拟的功效，它在模拟那样一种战争状态下的恐惧、悲痛、胜利和喜悦，然后以及比如尤其是足球运动里它会有一些仇恨一些愤怒在里面，然后以及是胜利之后的那种巨大的欢喜和爱意，所以他把体育运动和类似的休闲活动形容成一种模拟，他说这种模拟的游戏为日常的这种社会生活原来非常平稳的基调带来了一些灵魂的振奋。就我觉得其实确实是这样一个感受，不光是对三十多岁开始参与运动的我们来说，还是说对于菲斯的这样一个破四的挑战，对于可能全世界的女性跑者或者是有志于运动的小女孩来说都是这样。但现实其实是这个世界确实在战争的阴影之下，尤其是在欧洲的时候，你会听到人们谈起鸡蛋因为战争的原因在涨价，那冬天人们可能无法开暖气是因为能源的价格很贵，所以在这样一个时代，在一个战火重燃的时代来完成一项体育的挑战，我会觉得它的意义更不一样。就是当我说我要跟其他一群人一起完成这样一件事情，如果我完成不了，我希望有更多的女性有更多的后代来完成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会觉得这更加意义重大，它象征着人类还可以一起去 dream something。 就我觉得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它已经不光是在模拟一种兴奋和喜悦，而且我觉得在这样一场挑战之后给我的感受是，如果一件事情我预先就知道它可能失败，我还要不要去做它？可能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就让人真切的觉得到底是过程重要还是结果更重要。如果这个结果不理想的话，那这些更好的更美的更进步的事情我们还要不要去尝试它，还要不要去做，要不要因为我可以做而相信别人也可以去这样做，他还值不值得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我这两天在欧洲的一个感受，就这个发言的调调又很像前方记者。 他太像前我刚才就想说 现在是最后的升华， 太像前方记者了，怎么回事？但我今天就想到说之前那个 Coco Golf 他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有人问到说，如果你在一场很重要的比赛当中输了决赛、yeah. 那 怎么办？ 他特别好， 他就说我可能会难过一个晚上，然后第二天我走到大街上发现并没有多少人认识我，也没有人在意昨天晚上那场比赛到底谁输谁赢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跟这个世界之广大相比， 对， 这一场比赛根本算不了什么。 对， 我觉得其实最后建国讲的也是这个，一方面我们觉得它很重要，它是一场全球瞩目的盛事，输了赢了都有很大的 stake 在里面，都有很多人关注很多人讨论，但另外一方面它也只是一个四分钟的行程，四分钟的跑步的距离而已。今天过去之后它就过去了， 是 未来还会有人再去尝试挑战，也会有更多人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去跑步、 yeah. 跑在全世界各地的街道上面，就好像那天我跟建国在东京的酒店里看到凌晨四点多东京的天都亮了，看完比赛我也很难过也哭了，然后我就想到第二天我再睡五个小时起来 可以去打球， 我就可以去打球，对，我就觉得那就已经是一件过去的事情了，第二天我还是可以继续投入在这项运动当中。 我觉得体育真的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昨天在夏洛蒂体育场挑战失败之后，外场还是有无数的跑者在跑步，然后我们回酒店的车开在街道上，你就能看到街道上有无数人在跑步，就他们在用重复的这种相同的行为去验证不同的事情吧，就是包括关于人类的极限，然后关于自己的极限，就包括想到我们的听众的来信，你也能看到其实每个人跑步都是为了不同的事情，你可能是证明自己，然后你可能是为了消除对于一个城市不好的回忆，然后你可能是为了给人生一个新的起点，我觉得每个人跑步都有自己的意义吧。然后体育好的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在今天的 费斯的分享会上，最后然后得知了另一件好事，除了我们可以欢庆一个女子一英里跑的新世界纪录的诞生，我们也发现耐克因为这次挑战，他要给吉普耶根所在的村子建一座妇产医院了这也是为了庆祝他的一个母亲的身份，因为一直到现在距离他村子最近的医院可能都在30公里之外，所以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体育带来的力量，可以让更多女性生活得更好，然后也可以让他们的后代去 dream big。 今天这个跨洋连线和前方记者的跨洋连线就这样结束了。 跨洋记者， 我觉得你真的很适合，就是你可以去当那种演播室的那种 连线的。你知道我在最小的时候，大概可能上小学之前，我就跟我奶奶说我的职业理想是水军役，就是那个 太有年代感， 就是别的主持人都在央视演播厅里，只有水军役在那个炸弹前面，然后我就跟我奶奶说我要去干那个。 那赶巧了，我高中的梦想是去当那个凤凰卫视的主播， 就是那个什么吕秋露薇也是在那个战地 决定了我们现在的命运， 就是你在连线在前线的我。但是我已经准备好要回去给你们当那个 pacer 了，就是把你们俩带到10公里， 你回来咱们继续跑。 好的， 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其实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享受运动，而且我发现那个信箱里面有一些听众是因为我们开始运动，他们也跟着我们一起运动，跟着建国一起跑步，跟着我跟知琪一起打网球，还有一些听众是因为本身有运动习惯，然后跑步的时候喜欢听我们的播客。 是 不管是哪一种都是一种非常美好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享受运动，热爱运动，然后无伤运动。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 拜 拜。 Truth be told, when I wonder what the future holds, it takes me out of the present. New moon, waxing full moon, waning crescent. Life cycles, teammates or rivals. Soul search, state of us, world war three. The goal's always survival. That's nature. Day you're born when you meet your maker. Tears start chasing paper, burning trees or melting glaciers. But truth be told, when I wonder what the future holds, it's impossible to process. So I stay focused on my progress. Nurture and grow like a botanist. Power as deep as my pocket is. Tick of my dreams like a shopping list.